是怕你不停的火烧，那是绚丽的两极极光，那是里约基督的圣像，还有珠穆朗玛，都是人类向往真善美的地方。带着大爱，呵护人类度过冬夏与春秋，黄皮肤蓝眼睛，黑皮肤黄头发，同是宇宙和地球的儿女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家。你诗意的双手一定能把太阳托起，心啊，一定能把冰雪融化，让全人类的心灵之花处处绽放，让全人类的心灵之花处处相随，心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万年皆空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打算在黄昏时候出发，搭一辆车去远方。今晚那儿有我诱人的香烟。我急忙穿好衣服，推门而出，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。我轻轻一跃，跳进人的河里。外面下起了小雨，雨滴轻飘飘的，像我年轻岁月。我脸上蒙着雨水，就像蒙着幸福。我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没有痛苦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有，就像每个人都拥有。继续走，继续失去。在我没有意识到的青春。 青春有很多定义，有人说像不羁的野马，也有人说像狂躁的摇滚，无论怎样都挂满绚丽多姿的色彩。从青春走到中年甚至暮年，也许外表和经历都变了，但我们仍然愿意在心底留给自己一个孩子般的初心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今晚我们继续来回顾九六九忆那些年致敬经典2017年演唱会的一些歌曲。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《栀子花开》。